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展昭回过神来，心中奇怪，起身去开门。门开处，端木翠一声长叹： 展昭，我适才话说的重了，你不会往心里去吧？ 怎么还不睡？ 心中有事，哪里睡得着啊？ 展昭见端木翠一身中衣外只披了件外衫，忙将她让进屋来。其实送人手里，男女夜半共处一室甚是不妥，但二人一来交厚，二来都是心怀坦荡之人，三来端木翠身份也的确比较特殊，是以并无尴尬之感。端木翠在桌边坐下，先还两手托腮，后来似是倦极，往桌上一趴，将头枕在交叉的手上，看展昭道： 我不是修行得道成仙的，所以性子总也压服不下，你不要怪我。 展昭正掩上门，闻言微笑道： 我没有怪你，适才不是也跟你说了吗？ 你说的那般没有诚意，我自然是不相信的。 那也还叫没诚意啊？我以为比起端木姑娘的道歉来，我已经足够有诚意了。 哼，你果然心里头还是介意的。 我自然不会介意，只是以后不要这般赔不是了。如果人家本来心里就恼，你这么一来，火上浇油，适得其反。 那你呢？你也会更生气吗？ 若是别人这般对我，我也会生气。对你的话，大概还可以再忍忍。 那是向你道歉，我是真心诚意的。 这话的确没错，上楼时他也后悔了，要不也不会折返下去。 我知道。 早说嘛，害我又跑一趟。 那是你自己觉得自己的道歉方式不妥，心中不安。 才不是呢。 被人一语道破，端木翠本能反驳。 哦，那是为什么？因为我接受你道歉的态度不够有诚意吗？ 是因为我是神仙，做神仙自然要心胸宽广，不可斤斤计较。 展昭面上笑意更深，也不说话，却将桌上烛火移尽，对着端木翠细细看了一回，喃喃道： 没红。 什么？ 牵强附会，脸也不红。 端木翠气结，额顷缓缓闭上眼睛，慢慢压下怒气，在睁眼时不怒反笑，异样妩媚。展昭立时觉得不妙。 你就这么喜欢脸红吗？ 我可以让你一辈子都脸红，你要不要试试？ 不用。 哎呦，试试嘛。 你的官服不就是红色的吗？可见红色跟你素来就搭得很，脸上再飞上两抹驼红，不知要迷死多少姑娘了。 不麻烦端木姑娘了。 不麻烦。一抬手的事儿。 说话间忽然抬起右手，展昭反应端的不慢，一记漂亮的小擒拿手便把端木翠的手截住，方握住端木翠的手，眉头便已频起。 怎么这么冷？ 端木翠愣了愣，抽回手来，将双手拢到嘴边，喝了喝气，搓手道： 啊，是好冷。 展昭知他素来怕冷，穿得又这样少，心中虽急盼能跟他多说会儿话，仍是忍不住催他回房。 赶紧回去，早些歇息。 我找你有事儿，事还没说呢，回去作甚？ 展昭将自己的外衫除下，给他披上。 什么事情？ 哎呀， 温故委于的事，实在呢，也不该瞒你的。 于是端木翠将自己对瘟神和温姑尾鱼的猜测一一道来。展昭的眉头愈皱愈紧，眸中怒火渐炽。端木翠垂下头，双手无意识地攥紧外衫。 我就知道你要生气，你定会说什么做神仙如此无耻，这般涂炭生灵，这话在我脑中不知道想过多少回了。你若生气，便在心里骂好了，也不要说出来。怎么说，我跟温姑尾鱼一样，都是瀛洲的神仙。你骂他，我也光彩不到哪里去。 我不说便是。 端木翠松了口气，偏转了脸，看着桌上的烛火，许久才道： 可是派出了那么多信谍，也找不到温姑尾鱼。哎呀。我真是啊，心烦得很呢。 你也不用着急，找不到温姑尾鱼也许不失为一件好事。 怎么会？ 至少他没有在人间继续作恶。 端木翠不语，继而摇头。 你能相信他只是为杀而杀，做了这样残酷的事之后就此罢手？我是不信的，他一定还酝酿着更大的阴谋。 真的找不到温姑尾鱼吗？ 哎，找不到。 一提到这事儿，端木翠的心情便跌落谷底。 三界当中有没有信蝶到不了的地方？ 没有，不过严格来说其实是有一个的。 哪里？ 人间明道。虽然并不了然人间明道是什么，展昭还是不禁猜测。 温姑尾鱼是否有可能藏在那儿？ 不可能。 这么肯定？世上事不一定这么绝对，端木，如果…… 没有如果。展昭，温姑尾鱼能进人间明道的可能性跟你能生孩子一样小。 你太为难我了，段墨。 第二日一早，公孙策便来寻展昭，商量在宣平至阴之地开掘的事。言说李掌柜已经集好人手，只等早膳后一并前往南郊荒废的义庄。展昭收整完毕，便欲同公孙策一并下楼，哪知公孙策反拉住他，迟疑了一会儿才到。 展护卫啊，端木姑娘那边你多让着她些。 见展昭不解，公孙策便絮絮叨叨解释，说姑娘家难免面皮薄，展昭主动低头谦让一回也就罢了，否则这么久没见，一见面就闹崩了，实在不好。身为男儿，自然更需心胸宽广，不应斤斤计较。然后似乎察觉到斤斤计较用词不当，又补充强调说，他不是指展昭斤斤计较，只是拿来作比而已。展昭哑然失笑，这才明白公孙策是在为昨晚的事说和。说话间，前头门扇滋呀一声开启，却是端木翠一边低头挽发一边出来，耳边两粒碧玉坠子一晃一晃，甚是俏皮。公孙策立刻紧张起来。 展护卫，你先下去用膳，端木姑娘这边我来同她说，想来她过了一夜气也消得差不多了，你处在这里反而坏事。总之一切由我办事，你放心。 说话间便将展昭往楼下推。尚在慷慨激昂，李晨一己承担之决心态度，眼角余光便瞥到端木翠向这边过来。公孙策心下暗叫糟糕，只恨没个麻袋柜子什么的将展昭收进去。 展昭， 公孙策心中犯嘀咕， 这语气听起来似乎相当平和。 早上才发觉裙摆扯破了，懒得缝补，这两日来来回回的弄得好脏。你带了银子没有？我想去现买几件应付下。 城中应该有一房， 只不知还开不开门迎客。今日事了，我陪你去便是。 先说好，没有银子还你哦。 这么说话，别人定不会借给你。 所以只向你借。 两人言笑晏晏，并肩下楼，将公孙策晾在当地，中途遇上李掌柜。李掌柜眼见昨晚剑拔弩张的二人，今日和风细雨，只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愣了许久，方才上前寻公孙策。 那个，毕竟是年轻人，气来得也快，消得也快，这么着就握手言和了？想必是先生说和的吧？ 公孙策气不打一处来。 关我什么事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以后这两人的事莫要找我，找我我也不管。 一甩袖扬长而去。 喜欢流水去流沙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千魂连梳妆，留指魂醉云无常。